你小子还是这么精神啊。崔丽亲热地和邱飞打了个招呼，他不像陈叶辉对邱飞还有那么多的私人情绪，就从他经理的角度来说，像邱飞这样只是埋头刻苦训练，没有任何是非，也没提过任何要求的年轻选手，可是相当不错的。不过作为职业经理人，却也不会因为印象不错就怎样，经理人考虑的依然是队伍的整体。就现在加试的情况，有孙翔这种年轻的王牌大神，邱飞想上位很难很难，真要让他只是当个替补的话，却又有点太埋没人才了。虽然现在都把叶秋视为死敌，但没有人会不承认叶秋的实力。叶秋看中的选手，在大家看来也是得经住考验的。加试战队的成绩如此动荡，职业队里人心思变，就连训练营里好多少年也觉得前途渺茫。这一降级，职业队还没怎么生出大的变故呢，倒是训练营这边有不少人就已经像是弃船逃命一样闪人了。而邱飞呢，在这样的环境下心态保持得很好不说，实力依然是在稳步增长。这些事儿经理不是天天关注，但训练营这边有主管，训练营的情况主管也是会在每周的例会上做报告的，邱飞始终是被提到最多的名字。我觉得邱飞已经具备成为职业选手的条件了。主管却是不失时机地向崔丽推荐了一下，这推荐就让崔丽有点不爽了。这事儿你什么时候提不行啊？非要现在当着人的面提吗？邱飞再有实力，能强得过孙翔去？现在加试是个什么情况不知道吗？邱飞有实力，但有孙翔这个王牌选手在，哪会有他的位置啊？难道就为他这么一个新人，俱乐部还专门打造出一套双战斗法式的打法不成？主管的推荐在崔丽看来相当不合时机，倒不是他对邱飞有什么意见，只是这个现实情况，邱飞的处境确实有点尴尬，这种事儿主管也该清楚，却偏偏要这样提出来，这不诚心让人难堪吗？崔丽只是从实际角度出发考量，陈叶辉呢还是带着私怨的，一听主管推荐心里就更不爽了，当然他也不好就这样去说人家坏话，就这邱飞在加试俱乐部的作为也根本找不到什么坏话可说。陈叶辉此时用到的法子是转移视线大法，主管在推荐进职业队的事儿，他却开口说起了他们这次的来意。叶秋的事儿，邱飞知道吗？陈叶辉问着。这个名字一说出来，邱飞眼角跟着就跳了一下，一直没太大变化的神情在这一瞬间变得很复杂。叶秋这个名字他怎么可能没知觉啊？他的战斗法师技术几乎全是叶秋手把手教出来的，这得是怎样的殊荣啊，可以让战队的队长、战队的王牌选手花时间来亲自指导。围绕在邱飞身边的羡慕嫉妒恨可不止陈叶辉一个，孩子的世界也并不是完全那么纯洁天真，想给邱飞制造点难堪的事件也是屡见不鲜。只是别的方面都还好说，想在荣耀里让邱飞难堪，那实在太难太难了。他是训练营里最出色的一个，这一点毫无疑问。直至叶秋退役，悄然离开了俱乐部，训练营的孩子们那都是在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才知道这一消息的。发布会上同时也宣布了孙翔加盟，操纵起一叶知秋的消息。训练营的孩子对于职业圈战队的这些构架多少也会了解一些，更何况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粉丝都足够分析的清楚。就在当时，所有人的目光都指向了邱飞，因为他们清楚这个原本训练营中的宠儿就这一瞬间地位已经变得异常尴尬起来。 目光中有幸灾乐祸的，有同情的，有怜悯的。那些幸灾乐祸的家伙们期待着邱飞就这样沉沦起来。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件事非但没有打击到邱飞，反倒让他更加刻苦勤奋起来。但不管怎么说，他的地位已经改变，从此不会再有战队的队长三天两头地跑来观察他的训练情况。邱飞身边出现了许多新的风言风语，有人嘲笑他现在练得再勤奋也没有用，因为他怎么可能强过孙翔。也有人恶意重伤，甚至有叶秋的状态下滑和把大量精力花在他身上很有关系。这一切邱飞都默默承受了，这段时间的家事也是水深火热，战队那边尚且应顾不暇，哪有人还有心情考虑训练营的状况。说实话，崔丽在来见过邱飞后，脑子里立刻生出邱飞不错的印象，但在这大半年的工作中，他早已经把这少年给忘了，直至现在接触到时，这才考虑起了许多有关邱飞的问题。崔丽这一下就考虑起全局的问题来了，眼前的事儿倒是陈叶辉在那儿交代起来。 最近的事应该也都知道吧？ 邱飞点了点头。他虽然平时不太关注这些八卦，但最近这事儿吵得这么热闹，又是和他们家事息息相关，他不关注却有的是人关注，耳熏目染的，不知道比知道还要难。 我们过来也没什么事儿。 陈叶辉比较坏，这话说的就是打击一下邱飞的期待，告诉他别妄想，我们不是找你进职业队的。只可惜这话说着，邱飞却没如陈叶辉所期待的有什么失望的表情。无奈的陈叶辉停顿了三秒后接着说， 有好多玩家自发组织的团队去挑战星星战队，最后都失败了，所以现在我们准备从训练营这边抽点人手去打一下。邱飞，你有没有问题？ 邱飞摇了摇头，没有多说什么。 那行，你算一个，还有什么人可推荐吗？ 陈叶辉问主管。主管对邱飞的推荐就这样被陈叶辉硬生生给带过了，他却也只能暗暗叹了口气。他不是完全没有分寸，知道之前对邱飞的推荐就已经让崔丽比较为难了，他也不能没完没了，不是？ 还有几个不错的。 主管带着崔丽和陈叶辉，最后跟着邱飞，又在训练室里一个一个点起了名。被叫到的听到这召唤，都是露出喜出望外的神情，十分期待地围了过来。结果在听到是这事后，失望是肯定的。加上邱飞，主管最后一共给了二人推荐了六人，两个略年长一些，还有四个都是邱飞一般大的年纪。随后带着六人离开训练营后，崔丽又和六人略略交流了一下，就先回他的办公室了。六人则是由陈叶辉带走，由他去网游工作室那边安排。陈叶辉不准备亲自上门去挑战了，反正去了那儿也不会见到真人，上不上门有什么意义？回到工作室后，对照六人的职业各发了一个账号，随后就是在工会的仓库里给六人很是强力的武装了一番。 有这个必要吗？ 六人中年纪最长的一位叫李瑞，九月就要满20岁了，这个年纪再出道的话，相比起很多荣耀的职业选手来说都比较晚了。更遗憾的是，他现在依然看不出丝毫出头的希望，而这联赛加试出局就更让他有些绝望了。加试打挑战赛，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这种比赛就算是他被上调到了职业队，恐怕也体现不出自己的水平吧。李瑞心气挺高，脑袋里经常幻想的就是一战成名的那种英雄戏码，平日在训练营里也经常唠叨自己生不逢时，正赶上了加试这一团混乱的局面，要不说不定早被抽调到职业队了，成为一名正式的职业选手了。 李锐的话倒也不是全无的放矢，他的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对于很多人来说，有时候实力确实也够，差的就是一个机会。李锐现在的心态就完全是这样，觉得自己就是缺机会，而眼下的家世似乎更无法给他这个机会了。这家伙心里已经有去别队找机会的念头了。不过今天忽然遇到崔丽和陈叶辉来训练营找人打这么一场比赛，其他人好像都是很没精神，李锐却是觉得眼前一亮。最近荣耀圈里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受关注呢？这些家伙难道就没想到如果在这个时候击败星星是一次大出风头的机会吗？尤其这星星根本就不是什么强队，一个网吧里混出来的队伍，欺负欺负玩家当然是够，但现在他们是职业俱乐部的训练营练出来的准职业选手，对付这样的队伍还不是手到擒来？妙就妙在现在对手弱，而关注度却如此高，这不是一次天赐良机是什么？李锐真不想让那些家伙注意到这是一次机会，但又怕这些家伙消极对待，最后拖了他的后腿，说不得，最后也是揪了几个的耳朵给他们分析了一下。那几位一听，顿时也是精神一振，能受到关注，这是他们这些训练营的人最想拥有的。他们当中其实有相当多的人实力不凡，但在自家战队没有位置，而去别家战队却又因为没有名气难被接受。毕竟这些不凡却又得不到位置的人，肯定不是那种能让人眼前一亮的大神级别，否则自家就算不用也会想办法推销出去。 好好打， 李锐给每个人都说了一遍，除了邱飞。